爱的旅程。我的心和你一样，再多风风雨雨还是向往。我的心陪你前行，不管多远多久，和你一起到永远。

情撑着撑着我一睡，在和我吻别，请记得记得我的泪，随着你的背影落一地心碎。是你吻过了花香浓， 朋友不曾孤单过，一生朋友。